悄地离开我，可知我心已被你带走。相遇来的正是时候，代表我流不出的眼泪。相遇来的正是时候，冲淡我对你的思念。相遇来的正是时候， 正是这首《小雨来的正是时候》让郑怡和李宗盛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唱片圈最受关注的歌手和制作人。而李宗盛成为制作人说来也非常的蹊跷，因为原来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意外的离开，他跟着女友去滚石开会，开着开着就阴差阳错成为了制作人。这张作品当中还网罗了当时非常有才华但是却在刚刚崭露头角的很多的创作人，比如说李宗盛、小虫还有郑华娟等等等等。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这首歌一定不会陌生，明天会更好。这是1985年由李寿全、罗大佑、张艾嘉等60多位流行歌手共同演唱的一首公益歌曲。这首歌在华人世界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也奠定了滚石作为合唱歌曲的力量和地位。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记忆风干了。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它的影迹， 带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 玉山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是真情融化成音符， 倾诉遥远的祝福。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 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谁能不顾自己的家园，抛开记忆中的童年？ 谁能忍心看那昨日的忧愁带走我们的笑容？ 青春不解红尘，胭脂沾染了灰， 让久已不见的泪水滋润了你的面容。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